發言人重申，政府有嚴格監管現時華為點樣在英國鋪設設備，並且會全面檢視，確保英國日後的 5G 網絡符合安全，在決定是否讓華為參與之後通知國會。盧柏敦說，對於是否採用華為設備，政府很快就有決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嘅气温2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864点，跌90点，总成交金额95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8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9.6，跌6.8；阿里巴巴223.4，升6毫；盈富基金29.1，跌5仙；中国平安96.5。升9.5毫，小米集团11.76，跌1.4毫，粤文集团37.15，跌4.15毫，雅生活服务30.75，跌1.5毫，美团点评112.8，系跌咗2毫，友邦保险87元，升3.5毫，建设银行6.75元，跌5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3，英镑10.091，瑞士法郎8.009，澳元5.369，加元5.955，新西兰元5.155，欧元8.6617。每百日元对港元7.0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548。日经平均指数报24,025点，升174点。港金现价报14,265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9.78美元，卖出1,540.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隔田村嘅坏车咧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的龙尾在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不过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住新鸿基中心那段是有些车龙的，一路排到去演艺学院对开。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那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多车，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渣华道去柴湾方向近住糖水道啦，龙尾就排到去兴发街。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系车多缓慢，龙尾在定富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系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湾验车中心。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嗰段啦，龙尾一路排到去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咧，系车多缓慢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阿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都系挤塞啦，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而洗衣街去大坑东方向近住界限街系挤塞，龙尾喺阿街老街。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九巴总部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话没了哪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的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没了你不得。 我哋请嚟呢个嘉宾咧，就系近呢几年咧好多好精彩嘅作品嘅。 系啊，好多人话咧，哇，佢啲旗啊 mark 唔到啊，同埋话佢好偏心啊。 系嗱，佢 MV 导演咧，佢阿星啊。 Hello，Hello，Hello。 哇，好多作品喎、啊，你啊真系。 有几多？有几多嚟咁样？ 我冇数啊。咁但系你 系啊，同埋最紧要就系咧，我即系我哋约呢个访问啊，咁佢系咁话俾我听，佢唔喺香港，佢唔喺香港。 系。 即系几令人羡慕嘅一份 job 咧，咁样。你圣诞都唔喺香港过噶嘛？ 唔喺香港。 但系嗰啲系拍 MV。都是去 了，有些是拍，有些是做嘢，有些就是做嘢加放假咁样咯。 哦，几好啊！我都好想做嘢加 放假。 我哋仲要顶多出去出 trip 都是去下孙明嘅 studio 录个访问啦，即系附近食碗面咁嘅啫。 你睇我哋啲做嘢加放假，听落几凄凉真 系。喂，我想问下你，你几时开始第一个你正式系publish 嘅 MV 系边一个？ 第一个是咪三年半前、三年几、四年前小考的雅俗？ 嗰阵时咩原因 trigger 到你会突然间转咗去呢、這个？你之前系做咩噶？其实 我拍 MV 之前嗰份工是做 event creative 嘅，我系谂一啲 3D decoration 嘅，即系譬如好似澳门赌场嘅圣诞装饰啊，香港商场嘅新年装饰啊，即系玩呢啲嘅，系啊，咁 咁唔同嘅啲嘢， 系完全两个世界嚟嘅。但因为认识个小考啦，小考做嘅朋友之后知道佢出道，所以就话不如都试下，我冇拍过 MV 嘅，但系话不如俾我试下。做你啲 MV 哦，但系你有拍开有拍过嘢嘅， 冇噶完全。 哇，咁你有咩概念咧？嗱，你真系到时嗱，你导演一个 MV， 首先你有 concept 啦，但系你要识得如何 execute 呢个 concept， 包括你控制镜头啊、灯啊、剪接住所有嘢都关你事噶咯。 呢样嘢就觉得自己，因为我始终都觉得自己唔系由呢一行出身，咁所以我系 from day one 咧就揾咗一班好有经验嘅 cam man 啊，或者。他哋拍過好多嘢嘅合作，唔同嘅 producer 都有啦，去合作，然後就逐個 MV 學咗，而家第四年咁樣。 可能真係有天分喺當中咯，因為佢頭先有同我講話，佢做咗好多行咧，佢覺得最後有用翻喺做 MV 導演， 好多行嘅、啊、你做過， 我做過好多行嘅，其實我畢業做過跟個電影公司啦。跟住亦都做過一啲 select shop 上環嗰啲鋪頭入一啲 designer product 嘅鋪頭啦，亦都做過時裝 PR 啦。 時裝 PR 呢個好經典， 亦都做過event creative。咁但我覺得全部嘢發現而家做翻 MV 導演係所有都好有用嘅，即係例如做 event 嘅 3D decoration 係可以用喺 MV 嘅 props 上面啦。 係啊係啊係啊！ 跟住時裝嘅 PR 亦都可以用喺我認識嘅 stylist 或者一啲品牌上面啦，即係 揾到衫。 係啦，對於歌手 branding 嚟講都好重要。 哦，但係你牽涉其實除咗係 MV 方面，其實有陣時真係咧，譬如小考嚟計啊，你真係幫佢 brand 喺 visually 係。即係 brand 緊鄧小巧呢個品牌 嘅，呢個因為我 from day one 嘅 purpose 嚟嘅，我覺得當初要做佢嘅時候，我就同佢間唱片公司講，喂，不如我覺得所有人都係個 brand 嚟嘅，咁不如由歌手做起，將佢由零開始打造啦，咁我覺得。经过四年，希望大家都好清楚见到佢个 brand 系点。 但你开头你同佢倾嘅时候，你觉得我哋应该将邓小巧呈现成为一个点样样嘅感觉嘅品牌？你同佢倾嘅时候， 我哋最初步嗰样嘢就系一定要将佢同某电视台嘅气质拉得好远。咁我觉得都做到嘅， yeah. 因为同埋佢当初去唱片公司同我讲，其实蝴蝶个 logo 唔系我帮佢谂嘅，即系帮佢谂个 visual 啫。但 系 个 concept 系唱片公司本身有噶啦，因为想佢讲佢点样进化啊嘛。 系 咁。 系咯，即系点样将佢拉得远就系我哋嘅最初的目标嚟嘅。 系、嗯。 咁当然佢嘅音乐形态就系每一年佢都转变噶啦。 Yeah。 系啊。 哦 ，OK， 我而家听翻佢咁讲，你就开始明嗰件事点样运作。 系啊，你会了解点解嗰个 MV 即系会暗黑啲啊、 嗯， 又或者有好多可能好深嘅寓意喺当中。 想听一套交响乐，一想与他未两度暗中错落，谁来？ 做 MV 导演之前咧，你多唔多真系留意可能广东歌又好，或者 music video 啦，不论香港又好，外地嘅都好啦，咁样嘅。 就是因为读紧书嘅时候，就成日同啲同学一齐睇 MV， 哦、 但系嗰阵时就好中意睇台湾啲 MV 嘅，读紧书嘅时候，因为就觉得啊，点解台湾 MV 可以拍得咁靓？但系嗰阵时嘅香港 MV 就系、是。 诶，咪下嘴啊，行企企啊， 肥啦肥啊 哟！即系嗰个年代，嗰个年代千禧系嘛，九十年代嘅 MV， 好多时都系嗰个形式噶嘛，香港 系啊， 亦都大部分都系同一系列嘅导演去完成， 快靓正嘛，因为呢条 form 摆落去 OK 啊。 咁嗰时就开始问，原来再同啲同学讨论下嘅时候，发现原来唔系香港人做唔到， 系 香港人唔肯花时间做咯。 哦，咁你而家通常一个 MV， 你通常大概需要个时间，由筹备到即系完成，大概需要几耐嘅？ 其实好多唱片公司都成日话我嘅，因为我同佢哋啲 timeline 系两个平衡宇宙嚟嘅，因为咧。你知唱片公司一定是我希望俾咗只歌你下个星期嚟拍啦，然后再下个星期嚟交货咁样。但系我同好多唱片公司，如果歌手合作，我希望 request 到都 request，、 yeah. 就系得到只歌之后，起码你俾两个礼时间，两个礼拜时间我去思考一下， yeah. 然后可能再多一个礼拜 preparation， 然后先拍，即系 which is 你一个月之前俾过我。 哦、okay. 然后做完之后，尽可能喺后期帮你追，即系七至十日。是最快的，当然最好就不好啦。 是 啊。那你有什么可能在香港做一隻歌会比差不多两个月时间你去做 MV 呢？好难的嘛。 哦、啊、但是我成日我想有所谓，即我钱都比较不多啦。你慢工出细货同我咦含含一个礼拜会起货。咁我寧願你花啲時間啦，即係當然係我嘅諗法啦。 係啦，因為而家要追個宣傳嘅進度嘛，嗯、即係而家係直情係希望隻歌擺落去嗰啲平台串流平台度嘅事啊，同一時間又要有 MV 啊。 咁你哥冇再問啊？ 头先嗰啲老板，头先系梁德 辉 Eric 自己 讲 噶 吓，真系咁感觉得噶，真系唔应该问咯、啊。 我觉得应该真系要一早 plan 嘅啲嘢， 系 啊，但我唔知道，我冇办法去管接，都唔会去管理任何唱公司的决定。 咁梗系啦， 咁所以其通常都系佢哋俾歌我，咁通常佢哋知道而家合作耐咗啦，都知道。啊！原來我性格或者我嘅做法係咁，佢哋都會盡早揾你嘅。 哦，幾好啊！佢 establish 咗除咗有自己嘅美學嘅風格之外咧， 有自己 再佢嘅性格。如果你揾阿星啊，你預咗啦， 王 家衞嗰啲咁樣， 呢個係一個能力嘅肯定嚟嘅、 啊， 即係你明明。要咁耐時間，但 我 都 要等你。 係啦，佢都肯等。 但呢個唔係特別嘅任性，我覺得所有創作人都需要有、這個。喺 香港係咁嘅， 係嘛？ 咁啊，特別趕時間。 你話香港好快，學你話齋係咪先？但我都會選擇去等咁樣。喂，咁但係蘇花，你覺得係擔當一個 MV 導演，俾你最大嘅挑戰會係邊一類型嘅工作咧？ 邊一類型工作就係同 producer 傾呢個 project， 因為通常 你講係歌嘅 producer， 唔係係同。我自己嘅 MV producer，、 okay. 因為 producer 就係管治我所有時間同埋金錢嘅一個 position 嚟。咁我當初4年前可能完全乜都唔理啦， 到後期我終於可以請到啲好有經驗 producer， 即係我發現原來成個世界唔係咁玩嘅，原來對錢嚟講好重要嘅。因為我以前就俾人話我不嬲都我乜都擁曬啲 budget 落去做，所以啲嘢未可以做得 fine 啲咯。我想啲嘢做得 fine 啲，所以我想寧願將可能薪金嗰部分都抌埋落去做 production。咁久而久之啲人話你唔使生活㗎，即係你唔使諗下你之後 plan， 你要再發展落去，你都要需要一嚿錢去儲住嚟㗎嘛。咁 producer 咪同我最大 argue 嘅一個人咯，會，因為喺現場就好，你得翻十分鐘拍嘅時候，佢就行埋十分鐘，佢就會閃開嘅，因為佢好驚我下一秒望住佢就會，或者前期嘅時候，我話我想得到，哇呢、這個 props 呢、這個 props 再加呢樣嘢，佢一句答你冇。 我想問下，例如你曾經心目中諗我，我又想有啲咩 props， 佢後嚟冇。 好多 系啲几夸张嘅嘢咧，我想知系，等我哋呢啲行外人，哇，你咪黐线噶， 几夸张？ 系咯，曾经想，譬如系有啲乜嘢嘅类型嘅 pops 系你好想要？ 系咯， 好多嘅，即系譬如香槟女郎，唔知有冇留意到，其实有一间屋噶嘛，我原本系想搭一个森林出嚟嘅，我想要一个森林。即我想讲嗰个女仔每日翻到屋企都好似翻翻个森林度啊嘛！ 你嗰个几你嗰个几大嘅森林先？ 真系将成间屋变咗个森林，但系而家系只不过将间屋嘅一面墙变咗个森林啊！ 哇！ 你唔，我好想同佢普通茶倾下偈，我好想睇佢呢一路系点样行过嚟嘅咁样，点可以？ 佢同我讲，你知唔知道可能有30棵树已经用咗你几多钱啊？跟住我就我 OK， 我以前就会拗落去嘅，但系而家发现点拗都我要学啊，所以我而家宁愿褪后翻。OK， 我呢一部分原来真系需要 producer 帮我管理，如果我以后都系咁噶啦。 但我想问，冇咗个三边嘅森林，你有冇唔开心噶？ 有啦，但系我后期就发现试下用镜头或者试下用其他方法去，或者其实原来表达到。就得噶啦，唔系一定要我睇晒喺肉眼睇到嗰个系森林就先系得到嗰个结果咯。 明晨应该去草原流浪，为何天天都即将共同事对望？灵魂不可以翻墙游荡，原是了知道。走吧，游聊情去松绑，狼是我应该与荒野和人类对抗。听到心底呼叫了，齐来除下五六寸帐，跟我叫嚣。再叫，谁也念太多，只有太少。天生孤孤如狼，孤军都可凄美地过。即使不想离群，始终不甘失去自我。拒绝吻和青春香槟哪来狠？狠饮干先知罪恶。死守的一日，你破干一杯，祝我独行如初。 咁苏花，我想问下嗱，你喺你咁多个 MV 入边，你觉得俾到你最大难度嘅会系边一个？ 你讲拍摄嘅难度定系经历最困难？ 两个都讲。 拍摄嘅难度应该会系U 天仔嘅 U， 其实因为 U 嗰个难度系当初我哋要揾即。牵制有好大要求啦，当然、我哋自己都系同佢第一次合作啦，咁我哋都想将成件事 execute 得好好， yeah. 然后选择 dancer 嗰部分，我哋已经要好高要求，然后有里面如果留意到，其实有几个唔系本地嘅 dancer 嚟嘅，然后选择 dancer 之后 location 同牵制夹都系夹咗一段时间，即系歌原本系可能。讲得一月出嘅， yeah. 但最好似变咗三月。个原因就系我哋未揾到一个大家都觉得适合嘅 location， 然后牵制就我宁愿褪，我都要件事 perfect 嘅。 系啊 ，OK。 咁呢个系几困难，同埋我觉得夹紧呢件事嗰阵，我好似喺意大利拍紧 Edgar 嘅 Edgar， 系啊，即系好多嘢。 同時間處理緊。我記得嗰段時間係好困難，就係、是、我拍雲吞，我記得拍小巧雲吞，嗯、第二日飛意大利。 去食意大利雲吞， 食飛意大利扒嘅， 系 我記得翻嚟拍完Aga 之後要翻嚟香港就接住阿 U 咯。 哇！ 咁嗰段時間係幾黐線嘅，我都覺得自己。但如果你話拍攝嘅過程最困難，就一定係無期。 嗯， Aga 嘅無期，因為嗰次我係第一次。我哋第一次 oversea 拍攝，亦都去咗個零下40多度嘅地方，然後嗰陣就係冇人有經驗雪地拍攝係點，或者外地拍攝係點嘅。跟住我哋覺得自己勁似拍緊National Geographic 啦，因為我哋揀嘅 location 有白痴咁啊！直覺得自己揀完之後冇衡量過所有人嘅體力啦，所有人嘅天氣啦，然後我哋。要去一个地方徒步要行40分钟，大哥是暴风雪，我哋系托住晒所有仪器，连埋阿架运佢入去嗰个 location。唔知道你有冇留意过 MV 有个企有位佢企到好高， 啊、 有条铁嘅 decoration， 系啊， 嗰、那个就要由徒步40分钟行个公园里面，大哥系暴风雪，我觉得我哋系随时可以 anytime 死咗喺中间， 有啲行珠峰住， 系啊，都冇人知，都唔会有人知， 真系后会无期啊，同你死咗日本。 超级靓，我哋谂下，但系条裙， 我知系好靓啊！但系，我想知道，即系呢个世界上有咁多地方都有雪啦，有城啦，点解你哋会谂住我哋要去呢个地方呢一、這个景拍呢度嘅雪景出嚟衬翻无期呢首歌咧？ 当然，当初我记得系讨论咗边个地方嘅，咁但系大家 at the end 都好想去北海道，北海道亦都好衬佢，本身听个 demo 应该都好适合喺日本拍噶啦，咁所以好快已经决定去北海道啦。 OK， 系啊，但我哋冇谂过个过程系咁啫嘛。 系咪即系冇人做过呢个西非食嘅原因？ 我哋有去做西非食，就系我哋去到先做咯。呢个不值问题嚟噶， 即系唔可以飞咁多转啊！但系其实都系好令人感动嘅，因为做完西非食之后仲肯去。 系啊，因为我哋系即去第一日就做西非食噶啦，头两日做西非食，然后就拍3日 MV， 其实亦好少。我相信好少香港 MV 会拍3日噶啦，然后就转咗超过唔知6、7个 location 咁样。 系咯，因为我记得嗰次 Edgar 上嚟讲嘅时候，佢话你哋系赶 schedule， 同埋要赶飞机定要赶车，系差啲翻唔到嚟， 差啲翻 又话要搵只马又成咁样。 系啊，完全冇衡量个时间啦。 系， 同埋个即系日本个司机都同我讲，我如果真系唔去机场，我哋就翻唔到香港嘛。 系， 咁我就问司机，如果得翻，唔系我有几多时间到咗马场可以拍到只马先？ 系， 跟住司机15分钟，跟住一落车，咁我捉住阿卡扇住咁个只马度咯。 系， 跟住。跟住埋位，跟住一埋位之後拍咗，我記得5分鐘啫，即刻上翻車，就去機場啦。咁啊，係啊， 好多隻馬聽話， 我係覺得隻馬發生咗咩事啊？ 俾鬼砸就係咁嘅意思啊！ 都未 warm up 就走啦，你哋 係冚唪上嚟。 我你哋冇人留意到，其实冇人留意到，因为点样拍只马咁听话咧？其实系嗰度有咗棵树嘅，嗰度有个日本人咧就拎住拉只马条绳咧，佢系匿咗喺棵树后面， 都唔怪得啦。因为同动物拍嘢系其中一个最大挑战嘅， 系啊，同埋讲到明话，啲 camera 唔可以太接近佢，系啊，所以我哋望住个镜头，好好利用嗰5分钟，一拍一游即刻就走。 人世雪空空，闭上眼相拥。测体重，松树白透了，长路未觉冻，借用你做个梦，脉搏沟通，缘虚故弄，让我整个世界转动，任意识操纵，这夜用你半分钟，给我半分钟的春风。人浪在变化，容貌在变化，你可否别要动，无冷相逢，停于马路。手若平在讲，想分享你半个意痛。我怕这份味道，这份力度，黎明时全部记不起。我怕一时温馨一旧睡去，回头时原来。 失踪，害怕到呼吸都失控，用掉幻觉了，用掉愉快了，我里先被煽动，静了的歌余音似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一届区议会的会期展开，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将会陆续到各个区议会和区议员会面，交流区内治安等的问题。据了解，邓炳强暂定会出席两个区议会会议，包括星期四下午出席中西区区议会会议，以及下个星期三下午到荃湾区区议会会议。荃湾区议员赵恩来说，因应过去几个月的社会事件，区内市民关注包括警方在荃湾首次出动水炮车、催泪弹对社区的影响，有年轻人在区内被警员实弹击中受伤，以及去年8月5号区内一个人被斩伤，但是未有拘捕任何人等。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个案维持41宗，在隔离肺炎患者的金银潭医院守卫森严，多名保安驻守，亦都有工作人员巡视。据报患者留医的南楼、大楼正门有锁链锁上。 Now 新闻台记者在医院范围拍摄期间被截查，之后被带入医院内的派出所。本台、商业电台、无线电视、 Now 新闻台记者及摄影师其后亦都被带到同一个派出所，全部人被检查随身物品，职员亦都拍摄回乡证和记者证，并且要求删除在医院范围内拍摄的影片。在大约一个半钟头之后获释，食物及卫生局的新闻主任亦都有到场了解。来自多个界别和关注团体，包括控烟团体、学术界、医护界、家长和病人组织等，召开联合记者会，促请政府在新一个财政年度大幅增加烟草税至到 100%， 并且制定按年增加税率的长远政策，以尽早减低吸烟率至到 5% 或以下，期望加快实现全面禁烟。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邝祖胜表示，本港现时烟税占烟草零售价64%，较世卫建议的75%或以上为低，落后于58个烟草税占零售价70%或以上的国家，难以实现在2025年之前将香港吸烟率由10%降至7.8%的目标。多个团体代表认为，大幅增加烟草税有效提高吸烟者戒烟的决心，以及减少青少年使用烟草，从源头降低他们成为烟民的机会。副总理刘鹤抵达华盛顿，预料当地星期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中美首阶段贸易协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中方承诺未来两年增加购买大约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包括大约320亿美元的农产品，其余还有汽车、汽车零件、飞机和能源商品等。消息人士说，如果中方不遵守协议承诺，华府有权向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但是协议同样未有阻止中国报复，令到双方可能重回现时的情况。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早前说，协议文本的翻译工作将近完成，会在当地星期三签署之前公布，华府会密切监察中方有没有履行协议。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 依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835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1,01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0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8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8.2跌8.2，阿里巴巴223元升2毫，盈富基金29.1跌5仙，中国平安96.3升7毫，小米集团11.7系跌2毫，美团点评112.8。跌3毫，粤文集团37.1跌4.2，雅生活服务30.5系跌1.8，友邦保险系报86.8系升1.5，建设银行6.75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4，日元110.05，瑞士法郎0.971，澳元0.69，加元1.306。新西兰元0.663，人民币6.887，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4,025点，升174点。港金现价报14,265元，跌13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41.84美元，卖出1,542.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有坏车阻路，咁现时一带咧交通挤塞嘅，车龙排到近 Mega Box。就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慢线有坏车，龙尾近 Mega Box。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咧，车龙排到近芜湖街。路面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皆老街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花墟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喺窝打老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都系排到近窝打老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嘅交通繁忙，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咧，龙尾就去到水务署九龙东区大楼。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去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粤港澳大湾区是发展的新年代， 无论是升学、就业、创业以及创新科技、文化创意、金融、航运物流、专业服务等范畴，都为年轻一代带来无限新机遇。 梦想可以跨过地域，创意可以超越空间， 机会 当然要好好把握。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网址 bayarea.gov.hk。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话没了边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是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 冇咗你唔得。 你 casting 方面呢，你都 cast 得幾好喎。譬如剛才都提到 U， 你哋專登花咗好多時間 cast 嗰啲 dancer 啦。咁、然之後，譬如你可能係林家謙啊，佢哋好鍾意用一啲，我唔知係咪素人啊、或者可能都係一個演員或者 dancer, 新進嘅演員。 係啦，然之後去到反而係用佢哋嘅臨場發揮啊，諸如此類去拍一啲古仔。 因為呢一方面就係、同咗 Maggie 合作之後討論出嚟嘅，你發現其實香港有好多出色嘅新演員。但系而家幾多個演員真係可以喺電影上面發揮到？即係幾多部戲開緊啦，而家即係大家都知道。咁既然佢哋未必有機會喺電影上面發揮嘅時候，不如透過 MV，MV 就應該最容易可以俾大眾睇到佢哋嘅作品。同埋我覺得唔好嚟嚟去都用嗰扎演員咯，即係我覺得香港仲有好多好出色嘅演員，譬如 APA 畢業都有一集，我哋好中意 APA 揾嘅其實。系啊，跟住嗰度亦都有好多好愿意去演出嘅人，即系唔系好介意做任何嘢嘅演员，所以我哋尝试下都尽量，可能每年一啲新嘅，我哋叫爱情 MV 系列咧，都试下用啲新嘅演员做。 但系对于你嚟讲，譬如嗱，你可能譬如我哋紧讲 MV 好靓，或者个 concept 好好，咁但系譬如呢一啲，我见有都系牵涉演技上面嘅嘢。咁当初你要哇，咦，我系一个导演，我要导你哋去演一啲戏份，呢个对于你嚟讲有冇一个 challenge 喺度？ 我谂 cast 得最耐嗰次应该系空手而来，嗰、个 MV， 我哋原本 cast 咗几个演员噶啦，跟住俾咗轩仔睇，都俾咗唱片公司睇，我哋最后都决定咗噶啦，但突然之间谭善言就杀出嚟，我同佢讲话你会唔会想都试下 casting 啊？但系因为嗰时佢唔喺香港，但系突然间佢 send 一条嘅 casting 片俾我哋嘅时候咧，就俾佢震撼到啦，就将之前决定咗个演员就推咗，就想用佢咁样，咁所以 咁佢 casting 佢自己，你系有个 俾咗个，我俾咗个 scenario 佢嘅，咁其实空手而来本身个 story MV 个 story 系本身自己嘅分手故仔嚟嘅，大家听唔到里面啲对白，但系里面对白全部都系我以前嘅嗰段时间分手嗰段时间讲嘅嘢。 哇！你好大膽啊！你 都幾恐怖，因為第一次喺片場失控，因為聽翻嘅時候，跟住演員都失控，咁所以突然之間我喺現場崩潰喊咗出嚟，然後全部人停曬等你，我未試過喺現場失控嘅，因為阿連軒仔都唔知發生咁多事，軒仔都我想乜事，然后侧边揿下电话先咁样咯，系啊，即系停晒啊嘛，全部人等我，系啊。 如果我揿咗，等我拍低佢先。呢个仔癫噶，先有少听佢先得喎。 我成日都咦系好，我成日都好想将自己啲个人经验或者经历摆翻晒落啲 MV 度， 系因为个感觉最 真实， 最真实。 咁你喺现场啊嘛，我同个演员讲。我就係要你演繹到呢一個情緒嘅時候，因為當初真係我自己經歷過嘅嘢嚟噶嘛。係，然阿軒仔點樣抌嗰支筆，點樣發脾氣鬧，都係自己經歷過嘅嘢嚟嘅。咁當然唔係 100% 係一樣， 但係成件事嘅氣氛就可以拉翻自己去翻去同一個場景。 你點解要逼到自己？ 我唔知啊！ 但拍完之後，你有冇都嗱？因為有啲歌手咧，如果佢唱一個自己嘅故仔咧，佢唱完可能係真係覺得，咦，我釋懷咗。作為一個導演，如果你將你自己一啲親身嘅經歷放咗你嘅作品入邊，會唔會都有同樣嘅功效？你覺得？ 我覺得有嘅。自己睇翻其實係好感動。同埋本身嘅 concept， 我就係想講，如果唔識得分手嘅人，你要不斷輪迴咁經歷喺同一個分手畫面上面，直到你學識為止。呢個係當初自己唔學識嗰樣嘢。咁當然同時間，我都係想將呢個作品送俾嗰個前度睇嘅。咁當然我知道佢睇咗之後，自己咪釋懷啊！即希望 佢send条link赶你啊！佢send咗一个咧 director's cut 咧，系有晒啲对白 嘅。咦？嗰啲唔系嗰啲对白系好精彩嘅，我觉得 系。 而精彩到系嗰时唱片公司都问你点会收音噶？我哋冇收音，因为本身嘅 MV 本身就唔想收嗰啲音。 系， 但系个 scenario 就必须要佢哋讲啲最吓大家嘅说话。应该我崩溃嗰个位系我见到一个位系谭善言， yeah. 应该轩仔离开咗佢噶啦，然后谭善言就踎咗喺地下揽住个幅画，然后我 cut 嗌咗 cut 噶啦，然后冇停过咁喊，我再嗌多次，惊佢听唔到嘛，我同演员嗌多次 cut， 都听唔到，跟住突然间望住佢，我觉得佢好无助， yeah. 即系突然间自己就好似中枪一样。 爱你最好抛开你，脚印。如路过雪地，事后记不起， 纯属片刻滋味。永远带不走的你，朦胧情动有趣味、能娱乐自己，无妨爱着你。握手相识了便有尽头，拖手拖垮了最好朋友，让情感站在十字的街口，前路便没有、分手简单说为了自由，挥手以后无意后，让两手不触碰更加不朽，葡萄必熟透。 剛才講了，即係譬如一個 MV 的導演，即係我哋講了可能一些不同的難度啦、但係我哋譬如先前咧有很多訪問過，都係同一些，因為始終你喺牽涉的就是你要跟歌手啦、唱片公司啦，好、多不同的人去到溝通，呢、方面對你嚟講困唔困難咧？其實要攞到一個大家都認同的一個作品出嚟， 其實我覺得都真係幾困難嘅，係無論喺 concept 上面，因為每一間唱片公司的準則都不同、然後可能、保護藝人的情況的、程度都不同、我覺得香港音樂圈 MV 裡面有一個難度，就是他們不太敢踩線或者試一些新的東西、很難，很難才遇上一間很願意嘗試的唱片公司，或者很願意嘗試藝人，即其實要拋得幾開才可以敢做。但我覺得這個世代大家成長，而家新一代成長的人都是比不同的 online 的養大、即大家其實接受能力很高、但不知為什麼香港仲，我覺得仲是少少太保護自己的， 很保守， 很保守，係啊，真係好保守、所以希望未來的日子是希望他們可以再 open mind 一些、所以跟唱片公司是最難去冚一些大家都想做的 concept 出來、即是太 dark 嘅話又話太 dark 咁樣，即係然後太 sexual 又可能太 sexual， 太冇嘢又太冇嘢喎。 係啦， 最難嘅呢樣啊。 係啊，我就係每一味淨係顧住歌手個樣咯。係啊，呢個我覺得最令我唔舒服嘅位咯。因為佢所有嘢喺現場都係淨係顧及靚同唔靚佢個樣，但係有陣時候 ，to be honest， 如果你拍一個好嘅劇情嘢嘅時候咧，佢喊可以喊得好肉酸。但個情緒喺度咪得咯。 所以呢個就係變咗係你中間識得要平衡各方面，大家喜歡嘅嘢係啲乜嘢？ 係啊。 然之後大家避忌嘅嘢係啲乜嘢？ 係啊，所以我成日喺現場翻白眼。 對眼咁大，你真係唔記得出邊公司見到。 唔係要反俾佢哋睇嘅。 嚇！特登啊！咁有性格嘅時間又耐過人啦。 你睇佢蘇媽講嘢應該有性格，但係啱喎，你冇性格你拍唔到呢啲有性格嘅嘢。 啊，咁呢個真係真。 即係你面面俱圓，其實你未必做到好。 可能有一樣嘢係我覺得自己喺呢行，好多人都話我唔識咯，或者即係我唔係好，即係唔係好點講咧？唔係叫俾面，唔係唔俾面，係我中意表露最真實嗰面，所有人睇。咁所以可能份低温都認識你嘅人都知道你係咁噶啦，如果佢仍然願意同你合作，其實佢都接受你嘅。我唔想做一個，尤其是做創作，你要對自己誠實，對自己作品誠實。如果嗰樣嘢係唔係你真正想做嘅嘢咧，其實會好唔開心。 OK， 但係譬如咧嗱，做聽眾嘅話，一首歌我聽嘅時候，我有自己喘息嘅空間啦，咁樣。咁交去你嘅時候，可能你都有，喂，我聽呢首歌嘅時候，我有我自己嘅 interpretation。咁但係可能填詞人佢可能有另一個 interpretation。作曲嗰個或者監製佢有另一個嘅畫面咁樣，咁譬如呢方面咁，你會通常我要拍一個 MV 嘅時候，你會係擺邊一個嘅感情啊，擺邊一個嘅畫面落去？ 我諗最好趣就係我成日同啲歌手講嘛，我哋嘅 MV 可唔可以同你份歌詞唔係 exactly 講緊同一樣嘢？因為我作為我都係聽眾啦，我聽完你隻歌音樂同埋歌詞之後，我有我哋對隻歌嘅睇法。咁 director 即係導演就有咁嘅責任，用佢哋嘅 我哋再思考消化完佢只歌之后，不如用我哋讲嘢嘅方法去将呢样嘢用画面呈现出嚟啦。 系， 就唔需要呢只歌，譬如呢只歌去到呢一个位讲杯，个画面一定要有杯咁样。 嗰类纪录片。 其实有个几有趣嘅，特别下一位前导，当初林家谦俾只歌我哋嗰阵，我哋就讨论想咁样拍一个咁嘅爱情故事出嚟啦。拍完之后出咗街之后，林家谦又将个 MV 俾咗林夕睇，跟住林夕就话：，佢问林夕会唔个画面，因为 MV 同你写出嚟嘅嘢吻唔吻合啊咁样。跟住林夕就话：，呢个听到我哋都几开心。佢话：，除咗吻合之余，我觉得个导演佢哋摆多一重新嘅意义上去，所以佢都会喺下一只歌嘅时候，可能会根据翻我哋摆个意义之后写另一个歌词俾林家谦。 几有趣喎！ 呢个对我嚟讲就系 collaboration， 唔同 parties 嘅 collaboration。 迪立嗰个啊嘛，就 系 啊，系。对唔住，我真系记，我好记得啲。 唔系，所以有样嘢咧嘅就系你个 MV 拍完出嚟系嗰啲画面你记得 噶、 啊，就迪立嗰个啊嘛，系香港冇乜几个有迪立嘅 MV 嘅咋， 同埋成个 MV 冇林家谦嗰个。 不哭了，不想了，不想就这么没事。若需要，亦不要。没有沧桑的恋爱史，只怕根本我愿意要抚摸过每根刺，要给火花灼伤到极致。难道我要证实每次真的如此在意？不可以，总可以将琐事当天大事，那样坚持。那样不自却又自没有结束不会开始，这次伤心到下次也应该再有几次，也许一想起某某事唯一可中意，才来害怕无下次，其实多么讽刺。若觉得第一位最愉快，为何上一位不释怀，谁亦在反复错爱之旅挨打，没法上下一位的生涯，宁愿能白手还是罢手，仿佛怕无恨便老得很快。 好啦，我哋了解咗咧好多就系阿星咧，即系拍 MV 嘅啲故事啦。咁咧关于阿星咧，仲有一个江湖传闻咧，就系咧佢系睇到污糟嘢嘅。喺今日临尾嘅时候，可唔可以讲翻片场嘅鬼故俾我哋听？ 片场鬼故啊，其实真系太多啦。片场嘅歌谂下拍紧咩 MV 先？我唔记得咗嗰个拍咩 MV 啦。我哋喺清讲得边度噶？ 都系嗰个片场噶啦， 清乜乜片场啦。我喺化，因为佢化妆间同个片场分开嘅。 系 咁咧，就我哋夜晚先开始拍嘅啦。嗰晚系我哋就由化妆间艺人嘅化妆间行到去片场睇佢 set 嘢 set 成点嘅时候，我就见到门口企咗个女人，个头发咧就到膊头到嘅啫。 系 咁佢咧就耷低头嘅，我就行一路经过去嘅时候，见到佢讲紧嘢，望住地下。跟住我就行前两步，再行后两步，望下佢系咪戴住 AirPod 啦。跟住发现冇，突然间佢只眼望上嚟同我对望， 几近啊！今日啲 我同你咁近啦。 哇！即系三尺到佢， 三尺到系。跟住佢望住我，佢继续个口系讲紧同一句嘢。佢话白色衫嗰个，黑色衫嗰个，白色衫嗰个，黑色衫嗰个。跟住我就讲乜嘢？我就话我心谂吓，我全黑，你咪讲紧我啊？佢就望住我，唔系你。跟住我就继续拍三个，拍啲三个，仍然讲呢句说话。 你仲肯理佢咪黐？ 跟住我就褪后两步，因为佢系冇装香，褪后两步就问佢：我想问咧，装香嗰个位喺边个位置？ 即系你一路以为佢真系一个， 唔系我尝试试下同佢沟通啫。 哇！ 跟住佢就同我讲，装香个位就系佢企住嗰个位。 跟住咧，我自己一个住，你行开啦咁样，跟住咧， 跟住我就行入片场啦，我就同全部人大嗌讲一句，头先有冇人见过一个咁嘅女人企喺出面？跟住一个人举手，呢句嘢仲恐怖， 嗰人举手，我咁样，我其中一个 crew 未见到佢。佢话当我嚟到嘅时候，呢个女人系企咗喺呢个片场门口，同佢讲：欢迎你到我屋企。 咁嗱，你佢话诶，装香嗰位系我企喺嗰度啦。咁、然之后佢一路都喺度嘅， 一路喺度。当入咗去就出翻嚟，已经唔见咗佢噶啦。 咁就即刻装翻香。 你又装翻香啦？ 哦，哇！你好大胆啊，同佢沟通。 我诶，唔系不嬲都见唔少嘛。 哦， 所以我唔系好惊嘅。 我哋都冇嘛。 唔想知啊！ 唔想知啊！ 冇讲冇讲冇讲。 即系我隔篱啊！ 我等望下就，想望下就。 哦， 因为我睇 energy。 系系啊，隔篱冇。 你我真系要我睇啊！ 系啊， 有人喺度咯， 隔篱真系啊， 有人喺度， 有人喺度。哦，呢间房咧，我哋而家呢个咧， 冇乜嘢啊。 OK， 唔系，其实咧呢啲地方咧，有人嚟嘅地方咧，好容易都会有，因为太多 energy 流动，即系每日都有啲唔同嘅人嚟啊嘛。 系， 我成日好想储埋呢啲鬼故之后拍出嚟。 好啊， 唔系我成日都想讲多一样嘢，其实真系好想拍一个好惊嘅鬼嘅 MV。 系， 即系我成日想将嗰啲咩丧尸啊、鬼片啊嗰啲全部用。music video 方法拍出嚟咯，但我想系好认真嘅， yeah. 即系件事要好认真咁惊咯，就唔系嗨下嗨下嗰啲。 哦，咁但系你本身对呢个题材你又唔惊去接触佢拍嘅？ 我唔惊，我好中意睇嘅。 哦 ，OK， 哦咁 我之前同佢倾偈添 你又啱第一新嘅， 新 喂，又一样嘢就啲期待啦，即系佢每个 MV 我都觉得嘅期待想睇嘅，系、啦，咁然之后我就好期待就系佢几时可以拍到一个丧尸或者系灵异题材嘅一个 music video，期待，同埋睇下边个歌手咁挑战佢呢、這个呢一个禁忌， 有边个唱片公司咁抵得谂过？ 可能都系麦建文夜夜之前 report 过系咪？ 重新再嚟一次，喂，今日多谢晒阿星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人有爱应该死的信任，向我慰问那口吻叫醒我的心。最怕你对我讲现在非单身，故作无聊提起试探你发问，有没有再敏感，有没有为谁等到那天能延续气氛。明明忘记不少一人记起，明明忘记不起为何做戏，就算分开没别离，从早到晚凭幻觉于一起。 Everyday just everyday 一直回味，前度怎忘记得起，心不曾死。曾经。 跟住 Ega 之前嘅派台作品，嗰、那个名声叫做 Everyday， 不应提起都系阿星 MV 嘅作品嚟嘅，同埋大家可以去睇下入边有非常之多经典嘅鬼片情节喺当中。 其余仲有汽车、汽车零件、飞机同能源商品等。消息人士话，如果中方唔遵守协议承诺，华府有权向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但系协议同样未有阻止中国报复，令到双方可能重回现时嘅情况。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早前就话，协议文本嘅翻译工作将近完成，会喺当地星期三签署之前公布。华府会密切监察中方有冇履行协议。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正系覆盖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831点，跌123点，总成交金额110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8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1.8跌4.6，阿里巴巴223.6升8毫，盈富基金29.05系跌咗1毫，中国平安96.5升9毫，小米集团11.68跌2.2，美团点评112.4跌7毫，粤文集团37.55跌3.75，雅生活服务30.65跌1.65。友邦保險87.45升8毫，建設銀行6.77跌3仙。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74，英磅10.086，瑞士法郎8.012，澳元5.369，加元5.95，新西蘭元5.155，歐元8.6621。每百日元對港元7.06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8.56。日经平均指数报24025点，升174点。港金现价报142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2.83美元，卖出1543.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暂时龙尾都仲系排到去 Mega Box。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喺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学园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挤塞龙尾排翻出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都是车多噶，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而家司徒拔道回旋处一带咧系比较繁忙一啲噶。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方向的龙尾排到深水湾道近南丰道口，另外大坑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的龙尾就去到法国国际学校对开，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跟住炮台山道都是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书局街。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车多挤塞，龙尾创资中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而家加道里道出去太子道西啦，都是车多噶。

有时唔系呢个城市病咗，而系你同佢格格不入。隔篱许廷铿四书五经六欲七窍。 苏童华语乐坛，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系马来西亚。 好耐冇见嘅佢，我又好挂住佢啦，所以咧即刻要请佢出嚟先。今日连线去马来西亚，欢迎阿 Jim 啊 ，Jim 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马来西亚 My 嘅 DJ Jim 啊 ，Yeah， 好耐冇见， 好耐冇见啊。新年啊，新年点啊？有咩新年愿望要实现啊？ 哇，新年愿望啊，今年系真系好难得，因为我有一个星期嘅假期可以陪屋企人，所以我觉得系，哦，有史以嚟第一次开咁长时间，所以而家就都系忙紧好多。自己喺 YouTube 上嘅一啲影片啦，去提先系先拍好嘅，咁就可以放一个礼拜假啦。 系，哇，最憎啲人放假，所以完全唔想同佢倾个假期。系啦，咁都希望阿 Jim 新年快乐啦，咁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啦，咁样。大家咁话啦，咁今日咧要介绍呢一个咧，其实我哋之前都有同大家讲过，即系觉得系好精神啊！听到呢首歌，因为好期待听到一啲即系唔系广东话母语嘅歌手咧，可以唱到广东歌嘅。咁就讲紧杨丞琳呢一首最新嘅专辑当中嘅呢一首《我不认识你》啦，咁样。问一下喺马来西亚 DJ 嘅即系专业嘅音乐 DJ 耳中，听到呢首歌嘅感觉系点噶？ 我第一次听到嘅时候，反而唔系我 on air 嘅时候，系我揸紧车，然后我啲同事播紧呢首歌，而且系未讲系边个唱嘅，所以我第一个感觉就，咁我呢个女仔嘅声咧，其实好清晰啊，就咁我想你会想听落去，系因为佢好似讲紧啲嘢嘅，而且我就猜测到底系边个，咁到最尾咧，我系估唔到嘅，估唔出嚟， 系啊， 其实 我都估唔到， 我对。杨丞琳唱广东歌系冇太大印象噶，佢好似之前都唱过，但系今次唱我觉得系佢好将成个心态咧系放咗入去嘅，我觉得可能系出自于自己嘅一啲经历啦，因为讲系曾经俾朋友背叛过啊等等，所以其实今次就喺歌入边会呈现呢一方面嘅。咁当然我都觉得佢唱得好好嘅，尤其是一啲高音嘅位啊或者 chorus 嘅时候，情绪，我觉得情绪已经冚过咗佢嘅。语言的呈现了。 难开口的全告诉你，烦恼悔疚病痛，直到一切散播于不知的群众，无非孤单才拜托你陪我发那些美梦，那副交心的模样令我很相信，夜了才想起做过谁知己，情意从雨伞碎了走出落地，是我捱不起背叛那人，便很努力忘记曾是最亲的你。 剛才講到語言的呈現，因為其實很多台灣的朋友是有發過這首歌來問我，說他廣東話發音正不正，是因為即可能台灣不懂聽廣東話，他就 很奇怪這件事。其實老老實實我第一次聽呢都是我朋友播給我，我未看 credit 的時候呢，他的廣東話正的程度一到令我不相信是楊丞琳。是啊，真的發音很正啊。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很同意 Jim 剛才講的那件事，就是那個其實那個情緒的表達是令人忽略了其實到底有沒有唱正那些音咯。咁呢样嘢，我觉得系证明做得好成功嘅，即系已经超越咗发音本身对于嗰首歌嘅重要性啦。 系啊系啊，咁其实我当我知道系杨丞琳之后咧，我就大概有一个印象，其实佢细嘅时候好似系有讲广东话噶，因为佢系佢爸系喺屋企同佢讲广东话， 系啊， 所以佢系有咁嘅一个同广东话嘅关 系。嗯，系啊，屋企人系有讲广东话嘅背景嘅，咁样咁，我觉得又系一个好难得嘅一件事啦。即系其实当你屋企人就算讲广东话，我都话都未必一定会好钟情于唱广东歌啦。咁我谂可能受到佢老公影响，因为我知佢老公李荣浩系好欣赏广东歌噶嘛。 所以其实今次我都觉得成首歌，我睇埋个 credit 之后都觉得几惊讶，因为佢真系揾晒 香港班仔咧去完成噶，包括我睇咗作曲嘅人咧，就系之前《怀玉更怀》嘅作曲者啦，林家谦。哇，我觉得成功咗之后，咁大家都觉得呢个咁嘅方式系可以继续，就揾咗家谦嚟做呢个 crossover 啦。然后填词是陈永谦，哇！ 我觉得是很有眼光的，即系拣咗，我觉得两位都是无论是填词作曲都应该是在而家广东乐坛很受到重视的两位的成员啊，咁样，即系证明其实他是很了解广东乐坛的嗰个发展嘅。 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由一些不是很熟广东话的朋友嚟唱咧，其实他爱捉的点同埋呈现的模式可能都要很讲究，所以。再加上佢哋今次嘅監製係 Alex Fong， 所以我覺得個經驗咧係真係唔使驚噶啦，所以就非常成功嘅一個作品。 心不痛，難以置信，臨尾會這樣痛。若怪只怪世界今天消息靈通，同日張嘴無數個你，還叫我放輕鬆。你眼中的等闲事，在我心很重。夜里再想起，做过碎自己，情意藏于心，谁料早想落地，是我爱不起。 专辑咧，我都觉得都睇得出啊杨丞琳个野心啦。首先自己第一次即系基本上系做咗制作人， 统筹 系啊，统筹晒咁样。咁然之后你又见到佢即系将自己好多故事攞晒出嚟讲啊，咁样。咁头先讲咗就系我不认识你呢一首歌啦。阿 Jim 喺呢一张专辑当中有冇其他即系一啲其他嘅惊喜或者其他嘅新嘅发现？觉得啊都几好，想介绍俾呢个香港嘅听众啊。 其实我觉得呢、這个真系算其中一个最大嘅惊喜啦，对我 系，梗系啦， 广东歌呢。歌手咧好多時候就係俾自己多啲挑戰，除咗係曲風之外，因為我覺得曲風係一種你可能未必要一直變一直變，因為我覺得一種 character 你愛留住，俾大家一個印象深刻係好重要嘅。但係喺語言上邊，我覺得係可以突破呢個咁嘅一個框框，去俾大家留下其他嘅印象。但係同樣個曲風係一樣，但係唔同語言，咁都係一種新嘅挑戰，同埋俾大家見到你嘅成長。 嗯，冇错，所以我都好期待，即系杨丞琳会唔会之后嚟香港宣传啊，或者有音乐会嘅时候，即系可以 live 地听到呢首歌咯，咁样，即系听到佢唱广东话呢一首作品咁样。因为之前林宥嘉演唱会即系到香港嗰场，佢系即系觉得即系难得嚟到香港啦，即系华语更话系一定会唱噶啦，咁样，咁于是乎我系好期待杨丞琳嘅 live 啦，咁样。 好啊，等佢过去开演唱会啦。 好啦，咁多谢晒 Jim 啦，我哋下次再见啦，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原来现实与那理想总不太同，在谷底哪有天河，挨下去别放弃，日日说今该证明无用，绝非鸡汤那样浓。原来落败白痴也不好黑变红，做妈妈生出成功，谁又够运气去拥挤各种美满回头路，尝餐得死与病痛。 知最坏，尚能更坏。凡事都很坏，然能愉快，才是崇高几起。是勉强，结果都一个人，而今日都很残忍。明白到遇上你，尽力也只配有场遗憾，自尊轻伤更充满。是最坏，想能更坏。凡事都很坏，然能愉快，才是崇高境界。 你刚才跟阿 Jim 一路都讨论紧的这一首作品，林丫丫主唱《话语更坏》。刚才跟阿 Jim 讲到，其实很多的台湾的歌手选择去唱一首广东歌，其实是一个挺大的挑战的，要打破心里面语言的关口，同埋都要去尝试同全新嘅班底合作，尤其是你揾嚟嘅系广东班底啊！但我有时觉得呢种未知，呢一种挑战呢，系充满趣味嘅。就似之前听到呢首《话语更坏》，其实喺嗰一年嘅传唱度系非常之高。 低草，望着大雾渐渐散于街里。听到着了快要葬身冰雪里，然而谁一伸手有阔天空。低草，别让活着就是习惯失去，哪个会答爱与理想不会碎。然而谁一起身已经起舞，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岁月远渴望近，便渴望会更好。一路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即将碰到。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步一步陪着你。从不怕迷路，一刹漆黑，有几刹光辉未到，闭上眼睛可看到。继续，命运极妙妙，再没有根据。世界太怪怪到勇敢走过去， 谁和谁一转身已经不老，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渴望近岁月远，但岁月会更好，一路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能发现未来即将碰到，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步一步陪着你，从不怕迷路，从来无人知道暴雨后有先到最冷处吹起暖风。 今天有陈建安啊自己作曲的这首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未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布十项民生政策措施，初步估计落实措施将会涉及100亿元经常开支，预计有过百万的市民受惠。林郑月娥话将会改善长者生活津贴计划，完善退休保障制度，建议将普通和高额津贴合二为一，每月津贴金额划一为高额的3585元，并且提升划一之后的资产上限至到50万元。他说现时有大约50000名的长者领取普通津贴，他们将会可以额外领取910元。假設額外有100000名因提高資產上限而符合資格的長者，預計額外經常開支大約50亿元。另外，會擴大2元乘車優惠計劃的年齡資格，由現時65歲下調至60歲，大約有600000名60至64歲長者受惠，估計涉及大約17亿元額外經常開支。至於實行時間表以及其他改善措施，要留待當局在上半年內完成檢討之後再交代。新一屆區議會的會期展開，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將會陸續到各個區議會和區議員會面，交流區內治安等的情況、問題。據了解，鄧炳強暫定會出席2個區議會會議，包括星期四下午出席中西區區議會會議，以及下星期三的下午到荃灣區區議會會議。荃灣區議員趙恩來說，因應過去幾個月的社會事件，區內市民關注，包括警方在荃灣首次出動水炮車、催淚彈對社區的影響，有年轻人在区内被警员实弹击中受伤，以及去年8月5日区内一个人被斩伤，但是未有拘捕任何人等。美国财政部公布半年度汇率政策报告，将中国由汇率操纵国名单中剔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说，中国本来就不是汇率操纵国，美方的最新結論符合事實，亦都符合國際社會共識。耿爽強調，中國是負責任的大國，不會搞競爭性貨幣貶值，冇亦都不會將匯率作為工具去應對貿易爭端等外部擾動。中方將會堅定不移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攬子的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菲律賓塔亞爾火山持續噴發，一度噴出800米高的熔岩，超過30000名的居民已經疏散。火山與地震研究所說，火山持續不穩定，8個小時內錄得50次火山地震，加上附近地面出現新的裂縫，顯示岩漿正在上升，可能引致大爆發。

才明白不可以降个层次。灵魂若可固然，为何欲身上寄望那副太空的瞬间？寄托答问已叫你失聪，人和外星有没有对话？当境况还未够差，哪一个会理我些沙？ Maybe we've been always strangers in the dark， 如今苦堪下谁是我？早已给分差。 Maybe we've been never strangers to our hearts， 人离合几多次才明白分不了有意无意。太想退眠， 十二点出现的作品是很突然地出现在很多的串流平台上的一首新歌，田福恩2020年第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圆日》，讲的是日落的一个时刻。 黄昏宣告着今天与死亡，淡去的光阴是我的战场，在热落的时机，我很喜欢你的他。 作曲填圆日讲的是日落的时刻，一日就快终结的日子。那你的心事有没有摆低？ 他可以放空自己，想留点时间让我们再说说话。我想再愚弄自己，演那出破绽百出的心胸宽大。你不忘调侃自己不够好，却总是有人为你牵挂。我又被回忆波及，心怎会这样不假？ 头先 Hebe 嗰首最新嘅新歌《元日》嘅作曲嘅单位，系一位台湾嘅新晋嘅音乐人咧，佢个名叫做刘庭佐。佢有一个好劲嘅标签嘅，叫做新生代最疗愈梦幻民谣男歌手，都系新出道嘅新人，但已经得到好多独立音乐嘅认可噶啦。佢专辑《阿之更》当中嘅呢一首作品，嗰个名称叫做《轨道》，结束今日嘅骚动音乐。